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武侠大戏《都主有病》，改编自常佩文学，杨素原著，林少侠团队制作。第53集。 这会儿正是御膳房忙的时候，公公不去看管着，不怕误了事儿吗？ 沈觉低着头，看不清表情，指着牲口，镇定的好像不知道自己正面对什么样的事儿似的。刘德义以为他并不排斥，暗自欢喜，手上更进了一步，扶上沈觉的肩头，细细的揉搓。 你乖乖的听话，我就能尽早回去。嗯。 沈觉冷笑， 两个没有壶嘴的破壶，咱们这算是磨件呢还是断袖呢？ 刘德义笑得猥琐，那粗糙的手沿着手臂滑下，附上他的手掌。沈觉直勾勾地盯着自己的手，若有一把刀在手上，他说不定会把这两只手都砍下来。 这叫什么话呀，皇宫里的荒唐事儿那还少吗？地位越高越是荒唐，天子八徽，娘娘私通，皇子戏强，咱们爷们儿互相摸个几把是算什么呀，小事一桩。哎，话说回来，旁人呐，不把我们当爷们儿，咱们自己要看得起自己呀。不过我便罢了，就算净了身，也没人把我当娘们儿的，倒是你嘛。 沈觉问道： 我怎么？ 刘德义戳了戳沈觉的脸道： 瞧瞧你这模样，天生的狐妹子，怪勾人的。我看呐，你定是投错了胎，但娘们儿的命就是娘们儿的命，最后还不是逃不过割了那多余的玩意儿。 沈觉阴恻恻地笑起来，眼里的阴影逐渐扩散，变得深不见底。他道： 是吗？原来这他娘的都是我的命。 哎呀，四喜呀，前头跟我说了，对你有那个意思。我原先看你呀，像是个烈性子。我嘛，讲究两情相悦，不玩强人所难那头，就没想对你怎么着。没想到四喜那赖狗居然还真成了，瞧你们这成天蜜里调油的。嗯， 刘德义摸了摸下巴道： 若我出手，哪能让那个没皮没脸的羯族先登啊？四喜没前途，你不如跟着我吧。你只消点点头，我就把你从前西寺所弄出来。 沈觉慢慢抬起头，嘴角勾起暗含狠厉的笑。刘德义低头看着他，他的眸子里暗沉沉的，阴霾满布，最深处好像有一只妖魔悄悄显露。刘德义心里顿时有点不舒服，暗道这沈觉的眼神怎么这么渗人。 那你知不知道，要跟我在一块儿，是要付出代价的？ 沈觉一字一句地说道，每一个字都让刘德义忐忑不安。刘德义出生于猎户之家，打小在山林里长大，娘亲常常给他讲山鬼黑夜食人的故事。阴冷潮湿的森林里，独行的旅人要提防的不是可能随时扑出的猛兽，而是黑暗里蛰伏的山鬼。树的背面、叶子底下、石头堆里，只要有黑暗的地方，就可能有山鬼。他经常被娘亲吓得睡不着觉，可他从来没有见到过山鬼。他渐渐知道那是娘亲哄他玩的，但此时此刻，他好像看见了山鬼阴冷的眼神，虎视眈眈， 磨牙云血。虽然心里有些发颤，但为了面子，他仍是扯着脸皮笑着问道： 啊，什么代价？你说来听听。 话音刚落，一记闷拳打在他的侧脸，伴随着一声石破天惊的怒吼： 瞎了你奶奶的狗眼，敢动老子的兄弟！ 刘德义被揍得脑袋发懵，还没有反应过来，又被拎着领子照着胸腹踹了一脚。刘德义靠在墙壁上，哇哇地吐着清水。夏侯恋再补上一个勾拳，将他打翻在地，脚也没闲着，暴风骤雨一般踢在他身上，他痛得哎呦直叫，直喊饶命。 成绩样的玩意儿，什么你一出来狗也敢打老子兄弟的主意，这不打得你满地找头，老子就不这死四姐。 沈觉还愣着，夏侯恋出现得太突然，他本还打算和刘公公周旋一番，不过一眨眼的功夫，刘德义已经被夏侯恋打得爹娘祖宗挨个喊了一遍。 啊，四邪！ 刘德义听见名字，蓦地尖叫道： 你这个吃独食的乖儿子，只许你碰，就不许我用吗？ 用你爷爷，他娘的现在就让你爽翻天！ 夏侯恋气得两眼发黑，一撩下摆骑在刘德义的腰上，对着他的脸左右开弓，一边问道： 你爽不爽？老子问你爽不爽？ 刘德义鼻涕眼泪口水直流，被扇的骂词都吐不出来。夏侯恋手劲很大，不一会儿刘德义的头脸就肿成了猪头。 别打脸！ 抓住空隙，刘德义叫喊出声，可夏侯恋偏偏蔫坏，每巴掌都扇在脸上，掌掌不落空，直扇得他头晕眼花，眼冒金星。打了十几巴掌，夏侯恋才停了手，手都酸了，肩膀上的伤口被方才的动作牵扯，一阵阵的发疼，不知道裂了没有。刘德义边哭边道： 哎呀，四喜爷呀，饶了小的吧。 夏侯恋按着他的脑袋，面向沈觉的方向道： 向我求饶算什么，向你爹告饶，快叫爹。 刘德义哭道： 沈爹爹饶命啊，您快让他住手吧，要出人命了。 沈觉脸黑了道： 你是爷爷我是爹。 抱歉，搞错了。 夏侯恋又揍了刘德义一拳道： 会不会说话娘，叫沈爷爷。 哎呦，两位祖宗哎，小的再也不敢了，求您二位放过小的这回吧。 刘德义有苦说不出，哭得惨绝人寰，一张猪头脸糊满了眼泪。夏侯恋从他身上站起来，掸了掸衣摆道： 行，这次就放过你，还有下次，老子直接弄死你这个王八羔子。 刘德义从地上爬起来，连爬带滚的朝前走了几步，确定和夏侯恋保持了安全距离，回过头冲夏侯恋二人吐了一口唾沫，恶狠狠地说道： 小龟崽子，这笔账你们给老子记着，老子一定不会让你们有好果的事。 说罢捂着头跑了。夏侯恋不以为然，怯了声： 切，怂货。 沈觉知道接下来的日子他们没准都要吃馊饭了，但他没说，招呼了夏侯恋一声道： 走吧，大家该饿坏了。 夏侯恋应了声，跟在后面走。沈觉闷着头，也不知道在想些什么，一路都没有说话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订阅收听，下集同样精彩。